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京东，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毅，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丽，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公布一下9月30号的获奖名单，获奖的是135尾号2601、139尾号5200，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梦东方未来世界提供的门票。那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的问题呢是龙门天关中体积最大的石刻是什么啊？它高有多少米呢？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然后呢，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答案发送到这里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依然会送出两份奖品，奖品呢就是野三坡龙门天关景区门票，每人2张，预祝您能够获奖。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本期节目请到的嘉宾。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河北野三坡旅游投资公司市场营销总监周志国。您好，周总，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冯浩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周总，今天给我们大家主要介绍野三坡的哪些景区和哪些项目呢？另外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第一次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对野三坡还不是那么了解，那就先请您给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野三坡的总体概况。 好的， 嗯， 现在这个季节正是那个暑期，避暑、休闲、体验这个时候。野三坡呢，它位于北京市西南，距北京市100公里， 嗯， 从咱们北京自驾过去只有90分钟就可以到野三坡景区了。 嗯， 另外呢，全程高速可以直达景区。 嗯， 在景区有3个高速出口。可以方便咱们自驾车的朋友们快速的出入。 嗯， 野三坡呢，现在对外开放的有4个景区，分别是百里峡景区、百草畔景区、龙门天关景区、鱼骨洞景区，还有一条拒马河呢，贯穿景区的全境。 嗯， 一些那个水上的游乐项目，比如说划竹排、蹦极、骑马，还有惊险刺激的漂流等等，都分布在拒马河上。另外，百里峡景区它的特点。就是由于它是一种那个张谷地貌， 嗯， 峡谷比较独特，最窄的地方只有80公分， 一线天哈。 对，在里面呢，由于它的那个特殊的地理构造，加上那个里面的那个植被可以说是比较茂盛， 嗯， 加上有一种那个蕨类植物可以释放大量的负氧离子， 嗯， 所以里面的温度呢只有23度，并且是恒温的， 嗯。 就是说无论咱们带着朋友也好，带着老人也好，带着孩子也好，步入峡谷里面， 嗯， 可以说是一步一景。百草畔景区呢，它是野三坡景区海拔最高的一个景区， 嗯， 由于它的海拔比较高，纬度呢也比较高，所以它整个景区的温度呢也比较低。咱们上次节目中提到的百草畔景区，新增加的几个咱们游客体验的项目，现在这个季节也是体验的很好的时候。 嗯， 另外呢，我们的那个鱼骨洞泉景区，它是一个天然的溶洞，全长呢是1800米。 嗯， 在里面呢，又是一种感觉。 其实现在很多的人吧，特别愿意用亲近大自然的一种旅游方式，比如说步行或者是骑自行车哈。那么在这个整个野三坡景区里，如果大家 到这个景区之后哈，想哎多待两天，就是想彻底的舒舒服服的度个假哈。那么在这里呢，可能我就不想开车，我就想和大自然亲近，我能不能骑自行车到各个景区？ 这里面呢，我推荐一个线路，就是从百里峡景区然后到金三角这一段呢。金三角呢是在景区里面有一个交通节点的位置，从这个节点呢可以通往百里峡，可以通往那个漂流，可以通往百草湾、龙门天关、鱼骨洞，这个就是交叉路口， 金三角地带， 对，我们叫金三角地带。 嗯， 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在那个拒马河一侧修建了那个步道，这里一个呢是可以供咱们那个自行车爱好者，进行骑行；再一个呢，咱们那个徒步爱好者呢可以徒步。 嗯， 它一侧是山，一侧是拒马河，在中间的部位呢，它和那条公路是并行的。 嗯， 可以说在骑行或者是那个徒步过程中呢，流连于大自然的美景。 嗯， 另外呢，这条路呢也是我们两届野三坡半程马拉松的赛道。 啊，野三坡还举行过马拉松？ 对，已经举行过两次了。 那就说应该是比较成熟的赛道。 对。 那就是景区和景区之间哈，距离远不远？如果骑自行车去的话，要多长时间？ 我还是建议大家 开车去， 开车去， 就景区和景区之间还是比较远哈。 对对，因为野三坡整个面积是700平方公里。 嗯， 百里峡景区为例，离它最近的景区是鱼骨洞泉景区，12公里。 嗯， 然后从百里峡到百草畔景区是35公里。 哦，这个就比较远了。 对，然后到龙门天关景区是25公里。 嗯， 还是有一定距离呢。 有一定距离。 建议大家还是尽量的不用选择 骑自行车。 嗯、 但我们可以到某一个景区之后骑自行车去。 可以去体验。 嗯，这个建议也是对大家一个提醒。好，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哈，野三坡的这几个主要的景区以及每一个景区的它的主要的特点哈。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 那么其实刚才我们对于龙门天关提到的并不多哈，那接下来就想请您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龙门天关，因为龙门天关它也是有着它比较悠久的历史背景哈。 对，龙门天关呢，它的特点呢概括一个字儿叫静，静也龙门天关。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龙门天关整个呢它是一个就是古代军事文化一个景区。现在保留到现在比较完整的有一处大龙门城堡。是在明代万里长城关口的一部分。在明代的时候，长城分内外长城，这个大龙门城堡呢属于内长城的一部分，一个关口。也是拱卫京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隘吧。 这个是重要的军事要道是吧？ 对。 要塞也是一个。 对。 嗯， 在明清时期吧，均有重兵把守的。崇山之中呢，由南向北，明代的长城都是跟那个一条蜿蜒的巨蛇在山岭之间穿梭。我说到这个大龙门城堡呢，它的条石都是取自附近的这个 山里边， 山上全是花岗岩条石而堆砌而成的。 哎，那这个城堡现在还有吗？我们还能去看吗？ 还有遗址。它的东门跟西门保存还是比较完整的。另外呢，它的城堡里面住着那个很多村民，这部分村民呢，都是那个当时守关将士的后裔。 原生态的村民还在那儿在生活， 对，还在城堡里面生活。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种原生态的这个城堡村民的生活状态啊。 对对，可以跟他们进行一些饮食、民俗方面的互动。 那个地方是不是也有民宿？ 对。基本上家家都开始就是说 可以接待游客， 对，接待游客，围绕旅游进行一些的生意。另外呢，在那个大龙门城堡的旁边，有条那个峡谷，就我们叫那个文化长廊。在上面呢，悬崖上刻了很多 的摩崖石刻。 嗯， 这据那个历史学包括它的题字，好多都是明清时代守关将士留下的。 嗯， 其中呢有一幅最高的叫万仞天观。 嗯， 它单字高是2米15，宽呢是1米8。 嗯， 虽然咱们在那个公路上远远看着它不是很大， 嗯， 但是如果把那个，就是说咱们游客走到它下面俯视的话，还是很壮观的。 对呀、啊嗯，一个字2米15高，1米8宽。 对， 你想我们一个人如果把两个手伸平的话，有的就不到1米8了。 对、 啊，嗯， 这片呢可以说是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摩崖石刻群。 嗯， 它大大小小的有几十处。 几十处。 对， 嗯、 都是。守关将士遗留下来的， 嗯，最大的就是这个 万 仞 天 观，嗯，这四个字， 对， 其实到这个龙门天观去看哈，这些摩崖石刻，我觉得不容错过，还是可以去好好的欣赏一下的。 对， 嗯， 咱们站在峡谷里面， 嗯 嗯，仰头看一幅幅的那个咱们摩崖石刻， 嗯， 可以通过它的笔画， 嗯， 另外呢，还可以通过它的那个意思， 内容， 感受一下。当时守关将士在边关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对，是的。这个除此之外，在龙门天观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 我们从那个去年开始对龙门天观景区呢整体的进行那个升级改造。 嗯。 其中呢文化长廊这块呢、嗯、从那个步游路等等一些基础设施改造之外， 嗯， 还增加一些就是亲子类的项目。 嗯， 因为文化长廊呢它的一侧呢就是拒马河的支流小溪河、 嗯、 因为这条河呢是终年不干涸的，常年流水， 嗯， 所以在水面上增加一些就是说适合大人带着小孩游玩的水上游乐项目。 嗯， 这样呢咱们上龙门天观游览的同时呢可以进行体验。 嗯， 另外在咱们那个峡谷里面之前一个景区现在今年重新进行改造，包括峡谷里面的步游道， 嗯， 包括里面的项目等等吧， 嗯， 增加了很多现在网上流传比较广泛的，比如说喊泉， 嗯， 比如说悬崖秋千， 嗯， 比如说步步惊心， 嗯， 等等，就是咱们游人步行在峡谷之中体会万仞天观这种挺拔这种那个雄伟的气势的同时， 嗯， 可以体验一下各类的那个就是网红项目。 嗯，哎，你看从这个名字上看叫龙门天观，一定是非常的险要的这个地方是吧？ 对。 嗯，那如果大家去游览的话，它那个游览线路是不是也挺险的？大家需要爬山？ 对，都是高空栈道。 嗯。 咱们那个步入峡谷之后呢，沿着咱们那个台阶儿。一步步登高，登到那个咱们整个的悬崖的顶部， 嗯， 然后也沿着顶部可以俯视整个峡谷的奇观， 嗯， 往远处看可以看咱们那个所有的那个花岗岩的地貌，花岗岩的山体的走向， 嗯， 美轮美奂，因为它的那个景色和百草畔景区和百里峡景区还是不一样的。 嗯。嗯，刚才听您介绍，现在龙门天观也正在升级改造当中哈，那么也有增加很多新的项目，尤其是这些网红项目哈。那么现在这些项目已经进行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预计会什么时候来对游人来开放呢？ 近期呢将逐一的面向游客进行开放。 嗯， 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咱们游客朋友们到龙门天观游览的时候可以进行体验。 您刚才说的那几个项目说都是网红项目哈，我知道其中刚才您提到了一个项目就是悬崖秋千。 对， 听着就很恐怖很刺激，我想蹦极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已经很恐怖了，那这个悬崖秋千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在咱们龙门天观景区的那个山顶， 嗯， 然后建设一个秋千，在悬崖边上建一个秋千， 嗯， 坐秋千的人坐上座位上面之后，然后系上安全带， 嗯， 然后安全带呢跟我们的那个保险绳是连在一起的， 嗯， 然后进行那个 荡秋千， 荡秋千， 嗯，那这个但是它荡起来的时候其实是在悬崖上的， 悬崖外边荡的。 哦天哪，嗯，这个跟蹦极一样太刺激了，我觉得。 这除了对自己心理挑战之外，也是放松自我的 一种表现吧。 可以真是享受一下凌空的这种飞跃的感觉，是吧？ 对。 这个也需要胆量，玩这个绝对需要胆量。 对。 还有哪几个项目？您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在峡谷里面呢，我们还建设了一部喊泉。 喊泉。 对。 是哪个字？喊。 喊，呐喊的喊。 呐喊的 泉水的泉。 嗯。 就是说，咱们通过麦克风来控制，咱们游客可以体验。比如说比赛一下谁的那个 音量大， 音量大， 嗯， 音量大呢，它的那个喷泉的高度就高。 哦，是这样的。 对。 就这很考验我们的肺活量，其实我觉得是吧？ 嗯、 你的这个声量高，这个泉喷泉就随着你的这个音高， 对，音高而随着那个 喷出来。 对。 哦，哎，这个挺有意思也啊，来看看检验一下自己的这个肺活量。 嗯。然后还有一个是叫步步惊心。 嗯。 它就是在那个也是在悬崖上面， 嗯， 悬崖上面那个加上那种那个悬空的台阶儿， 嗯， 然后咱们步行也是系好安全绳， 嗯， 然后放到咱们的那个钢缆上之后， 嗯， 然后进行那个迈步的一节一节的迈过去， 嗯， 可以体验就是说这种直接俯视山下的感觉。 我觉得龙门天关新开发的这个项目比上次您介绍的这个百草畔的那个丛林穿越的项目更考验人，更刺激。 对。 这更惊险一些。 对。它的那个目标人群基本上是更精准点， 嗯， 这种年轻人比较爱挑战的。 喜欢探险的挑战的这样的年轻人。 90后 ,00 后， 嗯， 这类的年轻人。 啊，我相信哈，在体验这些项目的时候也会出现惊叫连连这样的现象。 对。 我发现其实这些年野三坡景区其实每年都在逐年的进行开发，逐年的进行改造，是吧？ 对。 嗯。 就是野三坡景区从那个1986年对外开放到现在已经34年了。 嗯。 然后每年呗都会随着设施的更新，我们都重新对它进行包装，重新对它定位。 嗯。 一个呢是那个和那个就是说国内一流景区学习经验，另外一个呢也是为了满足咱们游客他的一部分的需求。 嗯。 不用我去太远的地方，我都可以上这边体验我的新项目。 嗯。所以这30几年的时间，野三坡从一个最初默默无闻非常原生态自然的那样的一个景区，发展到了五星级的国家级的这样的旅游景点。所以这些年来30几年来也是野三坡人不断的去努力去奋斗的一个结果。 对，一代一代的野三坡的旅游人不懈努力的结果。 嗯。而且我发现大家的这种理念是越来越好，眼光越来越长远，是吧？ 嗯，对。 嗯，跟这个国内其他著名的景区这种差距在一步一步的减小，我们的名气一步步的在扩大。 嗯，对对。 嗯，对未来野三坡我们是不是还有更好的规划？ 对，今后的野三坡呢，它会像一个就是说更能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 嗯。 然后它的那个各种的那个服务设施也会更加完善。 嗯。 它的各类的服务品牌这块呢也将会更加的完善。 一个现代化的景区。嗯， 对。 这样。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也快到了哈，周总，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野三坡的这种交通情况。如果从北京去野三坡的话，啊，我们怎么样走？另外，野三坡的我们的住宿、饮食啊，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好的，野三坡呢，它位于北京的西南，现在随着那个张卓高速的修通， 嗯， 从咱们北京开车到野三坡呢。可以全程高速。 嗯。 我推荐行程的第一个呢，咱们走那个京昆高速， 嗯， 转张卓高速。 嗯。 咱们可以选择野三坡出口、百里峡出口、百草畔出口。 嗯，三个出口。 对，三个出口。咱们可以按照咱们去的景区的远近， 嗯， 而就近下高速。 嗯。 这第一。第二呢，就是咱们可以走京港澳高速和大广高速。 嗯。 然后转琅卓高速，再转张卓高速，然后直达野三坡景区。 嗯。 高速的话大概自驾车90分钟嘛就可以直接到景区了。 嗯 嗯。另外据那个不完全统计，野三坡景区呢现在有6万多张床位。 哇，6万多张。 对。 接待能力非常强。嗯。 同时可以接待6万多人住宿。 嗯。 所以咱们就是说朋友过去的话吧，不用 担心晚上了没有住宿的地方。 嗯， 另外呢，这里面就是说从那个星级酒店，然后到那个精品民宿， 嗯， 到那个农家特色农家院，是不等的，各种条件都有，咱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 那么这些住宿我们可以提前在网上来预定吗？ 可以，当地的百姓呢，有一部分呢，他已经在那个各大电商平台进行那个 自我推销了， 自我推销了，对，因为野三坡人的这种自我推介、自我推销的意识还是很强的。 那在那儿野三坡，我们能尝到、品尝到什么样的美食？ 野三坡的美食主要有，第一呢是它的那个山野菜，比如说骏马河里特产河菜，木兰菜，情人菜，另外还有那个骏马河里的特产，河鱼、河虾，还有一种那个冷水鱼类叫红鳟鱼，这个鱼呢可以清蒸，可以烤，比较新鲜，因为它这种鱼是冷水鱼类。由于那个骏马河的河水呢都是由那个泉水汇集而成的，水质是还是比较好的，比较适合这种鱼的生长。另外野三坡的烤羊，对于咱们北京人来说呢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那如果说住在那里的话，晚上有没有什么娱乐的项目？ 晚上呢，咱们除了自己组织跟朋友一块儿组织篝火晚会自己狂欢之外，还可以到我们的那个百里峡七彩小镇，可以去看看它的那个灯光秀，可以上它的小镇里面去实地的看一看河北当地的民俗还特产，比如说剪纸，比如说陶瓷，比如说那个一些的那个土布的工艺等等。 谢谢周总啊，给我们介绍了野三坡。秋天到了，其实野三坡也是欣赏红叶的好地方。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别忘了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 的巷子口，我没有哭也没有笑，以为这是梦，没有宇宙没有理由，你真的有说过，如果有就让你 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